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1章三兄弟的传说第67集。 哈利，你在干什么？他不在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四处走动。 但是哈利已经到了楼上，卢娜在他卧室的天花板上装饰了5张画得很漂亮的脸，哈利、罗恩、赫敏、金妮、纳威，他们不像霍格沃茨里的肖像那样会动，但也有一定的魔力。哈利觉得他们有呼吸。肖像周围有精细的金链子把他们连在一起，但仔细看了一两分钟后，哈利意识到链子实际上都是一个词，用金色墨水写了上千遍。 朋友，朋友，朋友。 哈利心头涌上一股对卢娜的好感。他环顾四周，床边有一张很大的照片，是幼年的卢娜和一位与她很像的女士拥抱在一起。照片中的卢娜打扮得比哈利见过的任何一次都漂亮。照片上满是灰尘，这让哈利觉得有点蹊跷。他仔细审视着这个房间，一定出问题了。淡蓝色的地毯上也落满了灰尘，衣柜门微微开着，柜里没有衣服，床上看起来冷清清的，好像几星期没有人睡过了。一张孤零零的蜘蛛网结在近旁的窗户上，后面是血红色的天空。 出什么问题了？ 当哈利走下楼梯时，赫敏问道。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谢诺菲留斯已经从厨房楼梯上来了，手里端着个托盘，里面有几只碗。 洛夫古德先生， 哈利说， 卢娜在哪儿？ 什么？ 卢娜在哪儿？ 谢诺菲留斯停在了最上面一级楼梯上。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他在下面的谷底桥正在捕彩球鱼呢。 那您托盘里为什么只放四个碗？ 谢诺菲留斯试图说话，但是没有声音出来，只听见印刷机连续的咔啦咔啦声，以及托盘发出的轻微的咯哒声。他的手在颤抖。 我看卢娜都好几个星期不在家了， 哈利说。 她的衣服不见了，床也好久没有睡过。她在哪儿？你又为什么一直朝窗外张望？ 托盘从谢诺菲留斯手里滑落，碗弹了几下后摔碎了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都掏出了魔杖。谢诺菲留斯呆住了，手刚要伸进口袋，就在那一刻，印刷机发出一声巨响，大量的唱唱反调杂志从桌布下涌到地板上，印刷机终于没有声息了。赫敏弯腰捡起一本杂志，魔杖仍指着洛夫古德先生。 哈利，你瞧这个。 哈利尽量迅速地从乱糟糟的地上走过去，唱唱反调的封面上是他的照片，醒目地写着头号不良分子，并注有悬赏金额。 唱唱反调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啊？ 哈利冷冷地问，脑子转得飞快。 洛夫古德先生，刚才你去花园是派猫头鹰给魔法部送信了吧？ 谢诺菲留斯舔了舔嘴唇。 他们带走了我的卢娜， 他低声说道。 因为我写的东西，他们带走了我的卢娜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他们对他做了什么，但他们有可能会把他还给我。只要我 把哈利交给他们。 赫敏替他说完。 没门！ 罗恩断然说道。 闪开，我们要走了。 谢诺菲留斯看起来面如死灰，苍老的像有100岁，他牵动嘴角，露出一丝严酷的冷笑。 他们马上就到，我必须救卢娜，我不能没有卢娜，你们不准离开！ 他伸开双臂挡在了楼梯前。此时，哈利眼前突然闪现出自己母亲在婴儿床前做的同样动作。 不要逼我们伤害你。 哈利说， 闪开洛夫谷的先生。 哈利， 赫敏尖叫道，骑着飞天扫帚的身影从窗口掠过，趁他们三人朝外看时，谢诺菲留斯拔出了魔杖。哈利及时意识到了错误，他纵身向外一跃，同时猛推了罗恩和赫敏一把。谢诺菲留斯发射的昏迷咒呼啸而过，穿过屋子击中了独角兽的脚，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，响得似乎把屋子炸开了花，木头、碎纸和石块四处乱飞，伴随着无法穿透的厚厚的白色尘雾。哈利飞了起来，重重地摔在地板上，胳膊护着脑袋，碎片像下雨一样砸在他身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他听到了赫敏的尖叫，罗恩的高喊，还有一连串令人发晕的金属撞击声。他知道谢诺菲留斯也被炸飞了，顺着螺旋形楼梯滚了下去。哈利半个身子被埋在碎石中，他试图站起来，由于灰尘他几乎不能呼吸或睁眼。半个天花板掉了下来，卢娜的床脚悬在豁口处，拉文克劳的半身石像躺在他身边，少了半张脸。空气里漂浮着羊皮纸碎片，印刷机大部分侧倒过来，堵住了通往厨房的楼梯口。旁边另一个白色的身影动了起来，是赫敏，满身是灰，仿佛一座雕像，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。楼底下的门被撞开了。 我没告诉过你不用着急吗，特拉福斯？ 一个粗暴的声音说。 我没告诉过你这个疯子又在胡说吗？ 砰的一声，谢诺菲留斯痛苦地尖叫起来。 不不，在楼上，脖子！ 上星期我告诉过你，罗夫古德，如果没有可靠的消息，我们是不会来的。还记得上星期的事吗？你想用那个愚蠢的破头饰换回你的女儿，还有上上星期。 砰，又一声惨叫。 你以为如果你那证明有弯角？ 砰， 还手。 砰， 我们就会把它还给你吗？ 不不，我求求你。 谢诺菲留斯哭诉着。 真的是波德，真的。 现在证明了你叫我们来就是想把我们炸死。 食死徒咆哮着，一连串的砰砰声夹杂着谢诺菲留斯痛苦的尖叫。 这地方看上去要塌了，塞尔文。 一个冷静的声音从炸坏的楼梯传上来。 楼梯都堵死了，能行通吗？可能会把房子搞塌的。 你这撒谎的狗东西。 那个名叫塞尔温的巫师大喊道。 你这辈子从没见过波特，是不是？想把我们骗过来杀死，是吗？你以为这样会弄回你的女儿？ 我发誓，我发誓，波特在楼上。 人形现身。 楼梯底下的声音说道。哈利听到赫敏惊叫一声，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有什么东西低低地朝他飞来，把他的身体笼罩在他的影子里。 上面确实有人，塞尔文。 第二个人急速地说道。 是波特，我说了，是波特。 谢诺菲留斯呜咽道。 把露娜还给我，给我露娜。 你可以要回你的女儿，洛夫古德。 塞尔温说。 如果你到楼上把哈利给带下来的话。但如果这是一个阴谋，一个诡计，如果楼上埋伏着你的帮凶，我们会考虑是否给你一点你女儿的尸骨让你埋葬。 谢诺菲留斯发出一声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哀嚎。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和刨挖声，谢诺菲留斯正在试图穿过楼梯上的废墟。 快点， 哈利悄声道，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 以谢诺菲留斯在楼梯上弄出的声响为掩护， 哈利开始把自己刨出来。罗恩被埋得最深，哈利和赫敏尽可能轻地从废墟中爬到他身边，试图撬开压在他腿上的沉重的五斗橱。谢诺菲留斯的撞击声和刨挖声越来越近，赫敏用悬停咒帮助罗恩拖出身来。 好了， 赫敏压着嗓子说。此时遮住楼梯口的破印刷机开始摇动，谢诺菲留斯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了，赫敏仍然满身白灰。 你相信我吗，哈利？ 哈利点点头。 那好， 赫敏小声道， 给我隐形衣，罗恩你穿上它。 我？那哈利， 拜托罗恩。哈利抓紧我的手，罗恩抓住我的肩膀。 哈利用左手抓住了他，罗恩消失在隐形衣下面。堵住楼梯口的印刷机在震动，谢诺菲留斯正试图用悬停咒搬开他。哈利不知道赫敏还在等什么。 抓紧， 他低语道， 抓紧，随时。 谢诺菲留斯那纸一般煞白的脸从餐具柜顶上露了出来。 一望见空。 赫敏用魔杖指着他的脸大声喊道，然后指向脚下的地板。 防塌地线。 他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炸开一个洞，他们像大石头一样跌落下去。哈利仍然拼命紧紧抓住他的手。底下一声尖叫，他瞥见两个大汉在慌忙躲闪，大量碎石和破家具从粉碎的天花板上纷纷坠落。赫敏在半空中旋转起来，房屋倒塌的声音回响在哈利耳际。赫敏拉着他再次消失在黑暗里。